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How's it going? Not bad, right? All right, for today...We are going to learn another lesson. It's called Lesson Dirty. 今天我们是介绍的是现在进行时。你一听快昏倒。哎呦糟糕，开始来语法了。不，在我这边呢，语法都非常简单的。我们不要管这个语法，只要听我讲就好了。所谓现在进行时啊，就是中文讲的我现在正在怎么样，他正在做什么事情，他正在挖鼻孔，这都叫做现在进行时。这样子挖鼻孔啊，我顺便说一下， I'm picking my nose, N-O-S-E 就是鼻子。那你要用表示我正在，你不能讲说 I now pick my noseP-I-C-K 英文是没有办法这样讲的，中文可以说我现在挖鼻孔， I now pick my nose， 那鼻孔还要前面要加个 my， 否则不知道是谁的鼻孔，这样子别人的鼻孔你敢去抠吗？那不可能的。所以在英文里头它叫限定，会加个 my， 我的，或者他正在挖他的鼻孔，He is picking his nose now. 所以我们现在在教的这种现在进行时是要我们懂得如何表达他正在做什么，我正在做什么。所以这个句型要记住，它的句型在那边是第一个要加主语，主语就是我，就是一个人的脑袋一样，就是身份，你是谁呀？彼得，是约翰等等，这些名词或者专有名词，就大写的约翰呢、啊、谁专有的这种名词，或者这个男孩子啊，就是一般的名词啦，或者他啦 he 啦，就叫代词啦等等，就当主语。主语之后按照人称，比如他要用 is 加 be 动词 is， 统称为 be 动词就是 is， am I 就是 am，You 就变成 are， we 也后头也是用 are， they 后头也是用 are， 多数的都用 are， 然后再加动词，加个 ing 的这种形状，这个就叫做现在分词，形成现在进行时，就现在正在做什么。来，我们就直接来看简单的句子。哎，彼得啊，你正在干什么？我正在上学途中。这句话的英文就是说 I am go 就加个 ing， 动词就加 ing， I am going to school now， going to school， school 前面不要加 the， 如果你加个 the 的话， I'm going to the school now， 是我正在走向那所学校中，那并不是去上学，到那个学校去干什么？去扫地啊，搞不好呢去站在那边呢发呆啦。好，当然 I am 就可以缩写成 I'm，I 加一撇，加一撇之后加个 am， 就念的是 I'm going，go 本来是念成 go， 再来一个 ing 的时候，刚好 wing 就是 wing 这样出来 going。别念是 going， 不是 going 哦， 你念 going 的是就变成 Chinese English 咯。所以 I'm going to school now. School. 因为 school 后头有个 L, S-C-H-O-O-L, 所以那个 L 要舌尖要抵上去。School. 像念 school, 再来欧洲的 O, 但是那个舌尖是抵上去的。School. 像 girl, 女孩子 G-I-R-L, 别念成 girl, 叫 girl, school, 好，这种发音要特别记住。I'm going to school now. 我现在正在上学。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这句话很棒。Don't make any noise. 这个是一个命令句，一开头加个 don't, 就是不要发出 make any noise. Noise 就是噪音。没事的走过去说噗噗，这样声音太过分了。为什么呢？ Mom is sleeping. 妈妈正在睡觉。好， Mom, 我们用英式英语写妈咪的时候，这个字会念成 Mom, 叫 M-U-M, 两个 发音两个拼法都对。美式英的是 M-O-M,Mom, 小孩子呢会讲妈咪，就是 M-O-M-M-Y, 妈咪。那我们大人呢就不要讲 妈咪 This is my mommy, 那变成40多岁的人，这是我妈咪。那这你想想看多恶心啊。小朋友可以讲妈咪，但是我们要讲 Mom。那如果是英式英语 M-U-M-M-Y Mummy 肚子饿的饿 Mummy, 美式的人念 Mommy, Mom is sleeping, 妈妈正在睡觉。好，所以就变成 is 后头加了 sleep 的 ing, 就现在进行时。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讲， Don't make any noise, Mom's sleeping, Mom's Mom 加一撇加个 S, Mom sleeping, 这样念起来更快。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句子。好，我们目前正在开会，待会打电话给我。这句话的英文就这么说， We are having a meeting at the moment. At the moment 就是目前，这三个词记起来，这个短语就是目前，此刻，也就等于 now 的意思。 At the moment, atWe are having a meeting. We are, 就是多数嘛，所以 we 后头用 are, they are, you are, 等等。Tom and Peter are, 等等，都要用 are。但是 we are 呢，也可以缩写成 we're having a meeting. 所以 we 加一撇加个 re, we're having a meeting at the moment. Call me later. Call 就打电话给我，这也是一个命令句。直接放原形动词在句首 You 省得掉了 You call me later, 那我们就叫做命令句。好， Later 就是稍后， Later 不要念 later, 那是英式英语 Later 简舌 Later Call me later, 待会打电话给我。好，我们再看最后这个句子。 David, Peter and I 进入 N这个对的连词，并列连词，连接三个主语 David, Peter, 不要念成 David 那个的要念出来是切断 David, Peter, and I, 好，那个 and, 那个的也不念出来 and I, 直接念成 and I, 这样子 are listening to music, 大卫、彼得跟我正在听音乐。再来一遍， David, Peter and I are listening to music. 所以从这些句子就可以知道了，原来它的这种表示正在怎么样的时候，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就主语后头加 be 动词，再加动词的 ing 的形态。我正在教英语，大家一起跟着说，怎么说啊？ I'm teaching English.

David, Peter, 不要念成 David, David, 那个的要念出来是切断 David, Peter, and I, 好，那个 and, 那个的那个的也不念出来 and I, 直接念成 and I, 这样子 are listening to music, 大卫彼得跟我正在听音乐再来一遍 David, Peter, and I are listening to music 所以从这些句子就可以知道了原来他的这种表示正在怎么样的时候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就主语后头加 be 动词再加动词的 ing 的形态我正在教英语大家一起跟着说怎么说啊I'm teaching English. 你正在听我说话。You're listening to me. You're listening to me. Listen 是 L-I-S-T-E-N. Listen, 听那个字加个 I-N-G. 好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 business lunch, but your feet bleed under the table. Whoa, whoa, whoa. So I need you, you're dark and slow. You dance with the room and you're filled with ghosts. You smell like liquor and you're high as a hawk. You laugh to yourself, but you talk like a rock.To the phone and eats like a table. She met Mr. Mack in 89, but she's 100 pounds heavier and won't go outside. Oh, oh, oh. So one and two, you're dark and slow. You dance with the bloom and you're filled with ghosts. So one and two.You can take a woman's answer, but you don't want to marry him. You just want to hold him. Whoa, whoa, whoa. Now we're on me behind your table. Expensive knowledge from 10 years of college. But when it comes to living, the book isn't written.Your brain's under M and the library's in. Whoa, whoa, whoa. So one and two, you're dark and slow. You dance with the broom and you're filled with ghosts. So one and two, so one and two, so one and two.Following your soul